这小隔间是用橱柜隔开的，由一块不怎么结实的木板铺成床，底下摆着几个大箱子，平时一个人躺着没声音，这会儿一晃一顶，嘎吱嘎吱地发出碰撞声。何峰变了很多，没有像从前那般急躁，他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加怜爱，更加温柔，更加耐心。谢池脚底踩在他的大腿上，慢慢滑下去，触到一道横着的疤痕，像稀疏的丛林里藏着的毒蛇，随着风吹草动缓缓地游动。他用脚趾摩挲着它，想起青寨的那群蛇虫，若是那时没有抱紧他的腿，身被宗教给带走，我这条命还在吗？也许早成一堆白骨了。 他不松手，要不宋二叔把我一起带回去吧。 想起何峰说话时的表情，现实心里忍不住乐了一下，还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山大王。可曾经那个桀骜不驯的少年，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了。他目光游移，最终定在不远处墙上挂着的一幅画上。也许何峰没有注意到，画的正是从前那片云山。 你是在走神吗？啊？ 谢谢你。谢池微张着嘴，眯眼看他，忽然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抿了下他的耳廓，在忽高忽低的吟声中挤出了几个字儿。床太小，平时谢池独自躺着都有些嫌挤，更何况两个人翻云覆雨。旁边的架子摇摇欲坠，先前还掉了个瓶子在地上，摔得稀碎。外面雨停了，谢池枕着何峰的胳膊，背贴着他的胸膛，手指轻轻摩挲他的掌纹。夜里也不凉快，贴合之处浸满了汗液。何峰的手没有以前粗糙，也没有常年拿枪耍刀留下的厚厚的茧。谢池正在玩他小臂上鼓起的筋，一松一按，再一松，看着血不断被阻隔通过，格外有趣。何峰下巴抵着他的发顶，闭着眼懒懒地说， 好玩吗？ 嗯，感觉你有好多血。何峰搂着他的腰，手往上移，漫不经心地抓了一把。 要不你放放看，到底有多少？ 谢池没有回应，夜里寂静，只有他微重的呼吸声。谢池用指甲戳了下他的手心，小池龙二，什么鬼名字？ 哼，我也觉得是鬼名字。 谁起的？ 老鬼子起的。 听说他是个很厉害的人物。 是啊，幸亏一身病。 谢池刚要问起他的母亲，话到嘴边停住了。何峰揉了下他光滑的肩。 没有别的想问的？ 没有啊。 我不是汉奸。 嗯。 信我。 你都说了你不是。 不怕我骗你啊？ 你骗你的，我自有判断。那些人是你杀的吧？ 是。 你怎么来南京了？ 想你了。 不信。 真的。 目前这种情况，你应该很忙才是。大老远冒险独自跑来南京，还偷偷摸摸的，就为了见我，暗杀几个汉奸和鬼子。啊，要么有正事，要么是有什么变故。 只是想你了。 你不怕我真把你当汉奸给杀了？ 不怕。你舍不得，要动手早动了。 所以是出了什么事，才让你这个打入敌人深处的卧底跑来我这里暴露？ 你猜到了。 说到这个份上，我又不傻。 是啊，我女人聪明着呢。 本来我只是猜测，我想不通，也不敢想。以你的性格，背着血海深仇，究竟会为了什么理由选择卖国？我想你或许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才借助何战这层身份，以便潜入敌方，可又不敢确定。直到前几天死掉几个日本人和政府官员，死相统一，每一个脖子上都横插着一根削尖的筷子，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。也许只是巧合，猜测也只是猜测，我还是需要一个肯定的答案。 你男人是一个纯正的中国爷们儿。 那您什么时候走？ 上个月小池良一重病了，我被小池太医强制带去日本，后来正式开战，上个月底我才回来。我的上级牺牲了，我也没必要再待在鬼子窝了。 你想去参军？ 对，可这一打不知道要多久了，想在去之前再来见见你。 去吧。 不留我？ 留不住，也不想留。 早上那个男的经常来找你啊？ 嗯。 让他不许来了。 刚才谁还在说他人不错的？ 记错了吧？ 那你呢？你的名声可是烂透了，听说有不少风流韵事，还手段极其特别。你什么时候有这种癖好的？